实的竞争力是我的哀愁。或许明日太阳西下，倦鸟已归时，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。人生难得再去寻觅相知的伴侣，生命中就难舍蓝蓝的白云。难忘记你离去的转变，孤单单的身影和寂寥的心情，永远无怨的是我的双眼。 北京时间